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二，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李克强主持，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王沪宁讲话。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闭幕，李克强出席闭幕式。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2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0月19号至23号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汪洋致辞。 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发布。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1%，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以及驻国际组织机构举行活动庆祝国庆节。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69万例。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7分钟，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中央人才工作会议9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做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做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深刻回答了 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一是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五是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六是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上八条是我们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验证格局。习近平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用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确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用人单位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用不好授权、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同时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制度，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优化整合人才计划，让人才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完善人才评价体系， 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习近平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家队作用，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要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制和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对领军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的特殊政策。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习近平指出，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允许失败，宽容失败，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要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习近平强调，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身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要优化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 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人才的风尚。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解决人才反应强烈的实际问题。要加大人才发展投入，提高人才投入效益。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各级政府教育、科技、工信、安全、人社、文旅、国资、金融、外事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抓好人才工作各项任务落实。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入分析了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要认真学习贯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做好人才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生动实践，不断开创党的人才工作新局面。王沪宁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推动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效。要抓好会议精神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中管金融企业、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7号晚，第14届全运会闭幕式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闭幕。本届全运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主题，运动健儿发扬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宣示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任担当，借鉴上届全运会改革创新经验，继续设立群众赛事活动。本届全运会于9月15号在西安开幕，设35个竞技比赛项目和19个群众赛事活动，共计595个奖项，共有 1.2 万余名运动员和1万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第十五届全运会将于2025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举办。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主题为“筑梦奋进”的文体展演。孙春兰、张春贤、肖杰、顾胜祖以及苗华出席闭幕式。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2次委员长会议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0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陆地国界法》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湿地保护法》草案、《期货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关于提请审议畜牧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社会委关于提请审议体育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财经委、外事委、环资委、社会委分别提出的关于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致辞。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鲜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极大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壮志豪情。中国共产党是有理想、有担当、有力量、有功绩、有自信、有定力的政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始终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经过持续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理由为之自豪。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铿锵步伐。汪洋强调，中央始终关心香港澳门的发展和港澳同胞的福祉，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汪洋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落实和完善惠台利民政策，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当前台海形势依然严峻，但时和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汪洋强调，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要竭诚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支持广大侨胞深度参与祖国全面现代化进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源共享中国梦。招待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主持，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800多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招待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白皮书回顾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不平凡历程，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展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是一部记录和反映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实践的重要文献。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不断实现。白皮书介绍，全面小康重在全面。中国的全面小康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维度全方位的小康。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小康，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区域落下，不让一个民族滞后，体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发展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白皮书还指出，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小康美好生活是人民创造的，小康壮丽史诗是人民书写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全面小康。白皮书强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社会更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为人类走向现代化探索了新路径。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情况。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1%，比2019年同期增长31.1%，两年平均增长14.5%。从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持续较快增长。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7.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7.4%，延续良好发展势头。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增速。8月份，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84%、39.6%，均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稳定恢复。8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4.3%，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29.5%，对工业企业效益恢复的支撑作用有所增强。从企业经营状况看，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8.29元，同比减少0.31元，延续了年初以来持续同比下降的趋势，助推企业利润保持稳定增长。